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下面为您介绍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4级转1-2级，最高气温0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那么今天白天是以晴为主，能见度良好，登山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外出登山。那么今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5，感觉天气比较寒冷，外出的时候您要注意防寒保暖。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 路况信息。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路况。目前北五环林翠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受其影响，队尾排到了上清桥。北苑桥到广顺桥西向东方向车行缓慢，同时林翠桥到上清桥东向西方向也是车多路段。另外，东五环五方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以及七棵树桥南向北方向也有一起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好，以上路况信息来自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这个年的味道是越来越浓重了啊，年的脚步呢也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越来越年了。 嗯，越来越年了，有多年呢？ 要过年了啊。 要多年有多年啊。 哎， 不知道大家这个年货现在备的怎么样了。反正上周末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啊，就是超市那儿，大包小包的，大捆小捆的， 哎， 就开始往家备了。 对，有些东西啊，您可以提前一点啊，早几天没关系。但是有些东西吧，你太早了还不太合适。 比如说， 哎，你比如说有些吃的东西啊， 粘的东西。 哎，你看有一些，像咱们会买了一些熟食啊，或者说一些希望吃鲜一点的东西啊，你要太早了呢，恐怕你搁到那个过年那些日子呢，它就有点沉。 但是就怕再往后几天它就贵了。 哎，对，一个是价格，再一个它可能它就少了，有些东西你可能就买不着了。再有些地方人可能就休息了。 还有就是有些水果啊，就是想在过年那一周吃，但是呢它未必能够搁到那时候。 对， 所以呢大家就是有些物品呢还是要提前掂量掂量啊。好吧，那么今儿是腊月20了，再有几天就是小年了。这小年一开始呢就正经的啊进入到年的节奏当中了。 哎， 不妨大家今儿也跟我们这晒晒年货，看看您这家里呢有没有什么准备特别的年货。我们说的是特别的啊，或者说正在准备什么样的年货，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过年的感受。 嗯， 好，同时呢我们今天的 京城帮帮团的生活互助内容呢也全面开启了。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有什么问题需要大家来互相帮助的话，还有什么物品需要转让求购，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哪天是扫房日来的？ 24。 24扫房日哈。 对，23糖瓜粘，24扫房子，25这个 磨豆腐， 磨豆腐啊，26炖锅肉，对，煮白肉， 全赶吃， 煮白肉 是吧？ 27杀只鸡，28把面发，29蒸馒头，30晚上熬一宿。 反正这个好像这个顺口溜也有好多种说法啊。行，反正快到扫房日了，咱们这两天呢可以提前啊，拾到拾到家里的东西啊，有一些呢还不错，自己用不上了，但是别人还能用得上的东西呢，可以拿到我们节目当中转让，让我们能够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过个年。 OK。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是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先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需要求助的问题。 这个有的朋友啊，在生活当中喜欢养那个宠物，养个猫猫狗狗的啊。这位朋友呢，应该是养了个小狗的朋友。他说：“我们家那狗啊，特别爱咬东西，就那个拴狗那狗链啊，都让它给咬坏了。” 哦， 这牙口也够好的。 它是自己个儿咬的呢，还是跟别的小狗打架被别的狗咬的呢？ 保不齐啊！看来这位朋友可能养的是类似于什么梗犬呀、这一类的啊，它是属于那种小猎犬， 好动是吧？ 它就特别好咬东西，而且它那个下颌呀、你看那个梗犬的特点，它下颌就是一个大腮帮子、那个有点像咱那个兜齿似的那感觉，特别有力，它什么东西都能给你咬碎了，所以把狗链咬坏了也。不是什么特别的稀奇的事儿，这位朋友就想问问大家啊，其他养狗的朋友哪儿有卖这个质量比较好的狗链的？ 反正我们家的这些狗链 啊都是在网上买的、 网 上那个品种特别多， 对， 长的、短的，什么带灯的、不带灯的，能收缩的，有铃的、没铃的， 各种品种都有。 对，但是得买个结实的。 对， 嗯， 如果您是想说你要在网上订啊，我看不见东西啊，不怕不靠谱啊，我得买一个我能看见、我挑挑的。 嗯， 我觉得您像那种宠物商店， 肯定有 是吧？乃至于甚至宠物医院会不会是不都有代卖的啊？反正跟宠物相关的这些这个机构，它肯定它有卖的。 我觉得它。当务之急是什么呢、就是其实狗链并不难买、就是要大家帮一个忙，就是哪种狗链它结实， 哎，对，结实，给他推荐推荐， 能多咬几回才能被咬坏、 好吧，那这位朋友留了电话啊，1369-363-7196，1369-363-7196、朋友们可以跟他交流一下。 好，这位听众啊说，记得在咱们节目当中啊大家分享过啊，就是那个羊绒衫洗小了怎么恢复。 对， 首先就是您那个衣服的标牌上、写着没写着它能不能水洗？ 那你如果说下水以后变小了，那肯定是不应该能水洗。 对，但有些它是确实可以水洗的，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稍微会抽过点。我们上次分享的几个方法呢，就是大部分啊都是用这个蒸汽熨斗， 给它熨开了， 给它熨开了。当然就是您这个羊毛衫呢，给它再弄得潮湿一点，半湿的时候啊，一边瞪着。一边熨着，别用那个蒸汽的啊，就抻着它。 这活一人还玩不转啊， 也成，就是您得把它挂起来。 好像有那个专门的那个熨这种什么羊绒衫的那个架子似的，是吧？ 对，反正现在什么都挺方便的啊。 实在 试试， 对，实在不成，你跟哪个卖服装的朋友商量商量，从他那儿搬一模特回来，先套在模特身上。 还有就是上锅蒸那个方法，你还记得吗？ 对对对，有朋友分享过， 就是你先把这个羊绒衫啊，放在那个。对了，比如说 柔顺剂啊，或者是洗发水啊，或者是护发素的这个水里面， 哎， 稍微泡一下，泡完之后呢，给它弄的这个半干，拿毛巾这个蘸一下啊， 哎， 然后上锅蒸， 得 蒸15分钟， 准备 就好了， 准备一的蒸锅， 哎，就用它那个蒸，其实也是利用蒸汽的这个原理啊， 哎，对对对， 您试试看啊， 好。 好，我们这还有两位找人的，我们先说一下啊。 找人的，这儿有一位找小学同学的啊。这位朋友原来是在地坛小学上的学，哎，跟我们家孩子是校友啊。 哦， 当然他肯定差了好多年啊。这个他想找这个地坛小学的同学啊，地坛小学就在东城区地坛公园北门，然后再还得往北走一条街呢啊，差不多那个地方。这个找女同学叫范国英啊，还有孟延珍、夏桂华等人啊，多年没见了，很是想念。这位朋友留了一个联系的电话，是15510586820 15510586820。这位找人的朋友呢，姓常。嗯， 好，这位听众呢也是要找人啊，他想找中学同学。 好， 对，这几位呢。叫黄秀荣，找的是黄秀荣。 嗯， 他说1969年9月份啊，我去了东北兵团，这位黄秀荣同学呢去了内蒙兵团，从此呢就没有联系了。说他走的时候呢，那会儿是住在崇文区下西河样，门牌号我也记不得了啊，反正就当时呢就是十七八岁，都是那个青春年少的时候哈。说我本名呢叫李坤啊。嗯，说希望能够通过帮帮团这个平台呢，尝试着找找我的中学同学黄秀荣。 嗯， 电话是15811172851，15811172851。 好啊，这是两个位找人的朋友啊。 是，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求助问题啊。他，我们家小朋友啊，准备独自参加冬令营。 哦。 放寒假了嘛，小孩都出去玩啊，学校组织的或者一些机构组织的。那，我就想问问啊，有什么保护身份证不丢和不折的方法吗？有一些什么特殊的卡套什么的吗？ 啊，应该是有的。您可以把那个就是身份证装在这个卡套里，挂在脖子上，那也保不齐啊。小朋友万一一高兴是吧，他撞在哪儿了，或者说你压在哪儿了，也有可能。 对，首先就是这个小朋友能够独自啊，就一个人去参加冬令营了，应该这个年纪也不是太小，应该起码是3年级往上的，因为太小的是不允许的， 哎， 有家长陪同。所以呢，他应该有这个意识，多跟他说说啊，应该没坏处。另外，这个保护他不折的方法，那肯定就得借助于卡套了。 对， 咱平时那种就那种塑料的那个，应该不行吧？ 它有那种卡套，就是它是一个硬的 金属的 硬塑料，金属的我还真没见过，我见过那种硬塑料的， 啊， 它正好可以把这个身份证啊卡在里边。 嗯， 哎，它跟那个咱一般那个塑封的还不一样。 或那种就是 PU 皮质的，就是仿皮质的那种，应该也好一些啊。 对。 反正您网上可以划了划了，或者文具店，有些文具店是有的啊。 文具店，对， 嗯， 这个， 问问大家啊，就是什么方法啊，可以让我们的身份证在怎么折腾的情况下，它都不太容易折啊。这小孩拿着确实不太保险啊。 您要是特有钱的话，您上那个什么金利来呀， 嗯， 哎，什么什么巴布瑞啊这一类的，这个啊，就 买皮的是吗？ 接近于奢侈品的这种店里头， 哦， 它肯定有这样的卡包， 哦， 是非常结实的啊。 谢谢。 但是价格呢也是很贵的哈，啊，有时候一个小卡包可能就得上好几千。 我没钱。啊 这个就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小孩子肯定用不上这个啊。 好吧， 问问大家有什么好的主意啊。 嗯， 好，那我们呢再来关注这位听众的问题啊。 嗯，他说什么了呢？ 帮友们好，请问哪位帮友知道哪有收购葫芦的？ 哦， 我们家葫芦特别多。 就这位朋友是种葫芦的，看来是吧， 哦，就大葫芦小葫芦是吧。 哎， 嗯， 您种的是那个，我估计应该是那种观赏葫芦，哎，把玩的那种葫芦。你要是说吃的葫芦，这月份哎也没准儿，大棚啊也可能，就是 大棚也可能啊，季风没可能。 是在温室大棚里边哈，啊，因为葫芦它分菜葫芦和那个观赏葫芦， 这我就不懂了。反正我就记得有一年啊，我们开车出去玩，然后呢中间歇脚的时候呢，就是， 哎， 有一片葫芦园， 哎， 啊，种了好多葫芦，然后大的小的，我们还摘了两个，就是那个青的。 对对，快到顺义那边，那个叫什么葫芦大观园， 哦， 哎，那儿有一个就专门种葫芦的一大园子。 对，然后我就记得是青的，青的呢，人说这不能吃啊，就说你拿回家自己给它咔哧了可以玩 啊。 然后我们那个路途不是比较遥远吗？ 嗯、 我坐在车上没事干，我就找了一个那个小钥匙皮，没有，我就咔哧那个那个青皮啊，你把它咔哧下去。 啊， 哎，你别说，搁到现在啊，虽然上面有点道道， 嗯、 但是呢，还挺黄的，挺大的一个葫芦啊。 哎、对，所以那个就是咱们一般种那个所谓菜葫芦啊，它在青的，就是它在一定成熟度的时候，可以直接就切成片炒着吃，就反正劈开了去了籽儿。还有一种呢，就可以做成葫芦丝。咱们的，如果你到咱们近郊区去玩，会发现有很多老乡啊卖那个葫芦丝。那葫芦丝可以炖肉啊什么的，非常好。它是晾成干儿的。 你这两句话都离不开吃、啊 哎， 说三句都便宜你了。 因为我熟啊，我采访一个那个就是在那个葫芦大观园那边他种葫芦的朋友， 哦、 他还能做葫芦酱。把做成各种各样味道的，有辣的有不辣的各种酱，哎，特别好吃， 真讲究啊。 嗯，没错。 反正这位我估计可能是那种观赏的葫芦、啊、 可能是观 赏 的 葫芦啊。问问大家谁比较明白这事儿啊，哪儿有收购葫芦的，或者您呢、 嗯、 就是干这行的，可以跟他联系一下、啊、 哎， 18910839008 18910839008。 多说一句啊，这观赏葫芦啊、 嗯、 前几年好像炒的有点，哎，有点热度啊， 过分了。 有一些呢可能能卖的价钱稍微高一点，哎，也有好多朋友就开始种啊。这两年好像就是产量太多了，有点过剩啊，这个可能也卖不出特别高的价位，反正您得有心理准备啊。下边这位朋友呢是要感谢人啊，他说快过年了吧，哎，要给大家拜个早年啊，要用一首感恩的心啊，给我的好心人拜个早年啊，在此呢感谢就是帮助过自己的人啊，他还点了名了啊，他们是这个群主啊，这个是不是咱们那个就是帮帮团他们自己的那个群里边啊，另外还有像刘金波呀、温暖夏妹啊、彭国芳啊、刘万荣大姐呀、杜淑云大姐，说他们对我的帮助是无私的奉献啊，祝他们身体健康，狗年旺旺旺，祝帮帮团越办越好、 嗯、 祝群里的朋友春节好。 这是我们帮帮团的听众啊、 哎、 线下自发成立的一个群啊，他们昨天还出去玩了，玩的还挺 happy 的啊、 嗯、哎，这个其实已经开始拜年了。另外还有这个预告说打算在春节期间，哎，这个哦，二月三号的这个聚会已经， 就是昨天嘛， 对对对，已经过去了。我以为是十三号呢，啊，前天的、 嗯、 聚会的这个形式啊，还非常的好啊，祝大家新春快乐。这也是一位朋友发来的反馈。 好、 嗯， 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也是想感谢一下。他说我前两天在帮团里转让的电饭锅特别快就出手了， 哦、 谢谢大家这么喜欢我的锅。另外呢也谢谢我们这个平台啊、 嗯、 也谢谢大家对于我们的信任和支持。 好 下面我们就来帮大家转让一些物品。 咱们看看啊，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什么呢？一个双人的钢床。我想想这得多沉呢、啊、 双人的还是钢床， 所以应该是一个钢的床架子啊，然后床垫上边您还得加床垫，价格面议、 嗯、 啊，一个双人的钢床还是钢丝床啊？电话呢是1366128468713661284687，找梁女士。 嗯，宋女士呢有一个全新的电热水壶，买的时候是120，现在呢打算是30啊，新的。他是在海淀区的学院南路附近，电话是15101097612 15101097612。 好，下边这位朋友转让的还是床啊，两张床，上下铺，1.76米长啊，1.9米宽，不是啊，这个高1.76米，长1.9米，宽90，这说的都是厘米啊，是樟子松木的啊，有90%新，有樟木有松木吧，因为这位大哥没有打标点符号，90%新啊，价格面议，说因为我呀岁数大了啊，这个就上下爬这个上下铺不方便，所以把它转让出去，电话是6400-9278。6400-9278。 嗯， 陪着老人家啊。 这位听众呢有一个全新的三星32寸的液晶电视，全新带包装，他说就试机试了一次啊， 嗯， 外观质量都挺好的，还带那个专用的支架，价格是900块钱， 也可以换一个比较新款的配置好一点的 4G 的智能手机，它是在西三环或者是东三环附近啊，电话是1316-180-91321316-180-9132。我想这个电视啊电器什么的啊，反正就是你们自己交换的时候呢，或者是转让求购的时候呢，都会上门，上门的时候最好试一下啊，试好了瞧真着了，哎确实没毛病，咱们再交易啊。 哎，接下来这位呢，我这边怎么都是转让床的，还是转让一个床， 那你就睡吧， 哎呀 洗洗 这位 睡吧， 这位李女士啊，转让的是一个折叠钢丝床，这不是钢床啊，是钢丝床，30元的价格啊，看来是那种那个就是简易的啊。电话呢是1343-926-95171343-926-9517。 嗯，这位呢想转让的是一台高电位的治疗仪，什么国康好康来的治疗仪啊、 哎、 说有说明书，有合同书，有发票，说买的时候呢是12800，说现在老人呢根本不用了啊、 嗯、 想三圈就出手， 嗯， 价格还能商量，电话是1369-322-1255 反正就这东西吧、 哎、 有一阵好像还挺火的，就是他组织个什么活动啊，就弄一帮老年人去、 嗯、 然后呢这个大个的让你试试的，你挺舒服的，然后就开始卖你这个仪器，都挺贵的呢，您这12800都不算贵的 是吧、 那 个、 还有 那 个好几万的，结果拿回家之后呢、就是发现大部分老人就是开始的时候呢信了几天、 哎、用一阵儿也就那么回事儿、 哎、后来好像都跟那儿搁着不用了、 啊、是我丈母娘曾经买过一个就是电离水的一个设备、 嗯、 啊，一开始可上劲了，这个天天就弄好几桶水啊，现在时间长了以后他也没那么大精力了，慢慢的就不弄了， 丈母娘呢就还离得远点啊， 嗯， 我亲妈我亲的哈也买了这么一个，比您这还贵点儿。 谁说的？我丈母娘比亲妈还亲。 我就说错了，张嘴。就是也开始啊，就是信誓旦旦的，然后就是还特地弄了个椅子搁那儿摆着，让我们赶紧回家就去治疗去。 哎，你得坐，在那坐着啊。其实就是一电视台。 现在也不提这事儿了，他自个儿也不提这事儿了。 反正您到时候看东西啊，这个自己做决定。 对，反正就是买这些的时候吧，大家就是稍微可以克制一点。但有些人呢，就是说老人他愿意买，家里有这个条件，就是他需要那么一种心理的东西。你就满足他也行， 你也别拦着啊， 别拦着、 万一他真买了你也别说他， 别说他， 哎， 开心就好啊，高兴就好、 嗯、 但是能不能转出去啊，您看有没有人需要啊。 好， 我们再说一下电话，1369-322-1255 1369-322-1255。之所以说这个就是提醒大家，因为快过年了，有时候他容易做促销什么的，咱这绷不住哈，一看哎呦这不错呀，又合算 买了， 对， 不差钱儿， 不差钱儿，不差钱儿， 不差钱儿，咱 也不能 不花冤枉钱。 对 啊，巧了，下边这位转上的还是一个这个护理方面的啊，这个理疗方面，咱就一块说了吧。 嗯、 是一个康必莱牌的600×600的护理床垫，啊，这个每包15片啊，家里呢还有一些啊，有10来包吧，这个现在用不上了，需要转让。那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和这位联系啊，他的电话是1350-1323-6136 1350-1323-6136。 这位听众呢应该是宝宝长大了啊，这些东西都用不上了，就是孕期测宝宝胎心的那个胎心仪、 哦、 说我们就用过一回，现在孩子都出生了啊也用不上了， 嗯， 打算80块钱人还包邮啊、 哎、 还送那个就是测量时候用的那个耦合剂，另外呢还有一个防辐射的孕妇服，是一个品牌的啊，是在网上买的，当时的价格是300多，还有95成新，现在呢打算150出手，也可以包邮啊。 哦， 电话是1381-083-43961381-083-4396。现在要是怀上的宝宝，那就是狗宝宝了。 哎， 明年出生哈， 属狗的啊。 嗯、 这个其实这些东西真的是可以互通有无一下啊。经常我也看到，就是咱们同事啊，年轻的 是 哎女孩们啊，她用完了，哎呀，我这还有好多什么？你看，你看看你怀孕了，你能不能用得上？哎，这种交流我觉得挺好的。 真的，她用不坏， 因为她就没用几次嘛。 嗯 嗯。 好，我们再来说两条求购的信息啊。 好，看看下边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想要求购一台两眼的燃气灶。 啊，但是他没说明是用天然气的呢，还是用那个煤气罐的啊。这位孟先生留下了他的电话，是1581119-9038啊，1581119-9038。 这位听众啊，是一位盲人，他说我就想求购一台电脑主机 哦， 就用那个。这个主机呢来下载小说，说没毛病就行啊。他接受价格呢是100块钱， 哎， 说谢谢大家照顾啊。电话是1305-100-4413，1305-100-4413。 好，这位朋友呢想要求购的是叫做这个彩色的线啊，他说哪位朋友们有多余的，您可以转让给我。彩色的线是丝线呢还是缝衣服的线呢、啊，这个具体的你们电话里边再确认啊。电话是1369-366-8574，1369-366-8574。 这首歌曲啊，但是大家放轻松一下啊，这有一份轻松呢也是我们的帮友们跟大家来分享的，他想将福分分享给帮团的朋友们，他要免费送的是什么呢？福字儿的十字绣 哦， 哎，说有喜欢的联系我吧啊，快过年了、让我们一起福来福来、 真好、 他是在芍药居那片啊，电话是1314-644-6652，1314-644-6652。得了，谢谢您啊！ 先打听打听，您送多少个？这个如果就一个的话，就是大家这个还得抓紧。 反正就先到先得吧。 对，先到先得。 橄榄油，我只爱欧丽薇了。 爱烦了。 橄榄油，我只爱欧丽薇了。 爱烦了。 橄榄油，我只爱欧丽薇了。 爱烦了。 吴裕泰新春促销，满额送惊喜，忘年约花茶就选吴裕泰。 大家好，我是王月波。过年的时候，先把家里的孩子都拉到一个群里，把您自己的孩子也拉到这个群里头，把他们的家长也拉到这个群里，这样。

放在床头啊，相对来说保险的地方，别老带的那东西出门它一般不会丢，它只要不会丢它就不会糟践它，不会糟践它就不会折， 好吧， 是吧。嗯，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就是问到了那个狗 小狗狗 狗链的那个问题啊， 这不就是都给咬折了。有朋友就说那狗啊老爱咬东西，可能是玩具太少了。你说我们家狗狗啊也是这样，后来啊咨询了宠物专家，知道了这个原因，于是我就赶紧给我们家那狗狗买了很多的专门让它撕咬的玩具。 嗯， 反正我知道有那种狗咬胶什么的啊，哎，然后狗狗就不乱咬了啊，他有的咬了他就不咬那个绳了。 对，他是没得玩儿推他就跟那个狗链较劲啊。 尤其是刚才我说的那一类的狗，你必须得给他准备充足的能让他咬的东西。 反正这狗也真挺厉害的。其实狗链一般来说啊，就是普通的那种布链也都还挺结实的， 不容易咬断。 狗狗淘气说把它刮掉了，那扣开了它丢了，一般咬它愣能给咬断了。你说你家这狗这 嘎巴嘎巴就给咬断了。 什么情况啊？您试试啊，给它配了新狗链的同时呢，再弄点这个让它咬着玩的东西。 对， 这位说给狗咬的玩具啊，像什么狗链什么的，您可以奔那哪儿，叫做西苑宠物店。 哦， 西苑那边啊，是铁链子都有， 是吧？ 铁链都有， 弄一个铁的，看它还能不能咬折了。 有铁有点残忍哈。说那个公交车呢，可以坐到西苑下车，有一个叫生活广场院，它里面有一地下室，说卖的都是这个。 哦， 宠物的东西，您可以奔那儿去瞧瞧、啊， 看看您离那儿远不远。其实我觉得好像各个方位它都有这类似的卖这东西的，可以找一找， 买对了就行啊。 对对，好的，有朋友反馈啊，说我这个上周啊要求购一个收音机啊，第二天就有一位86岁的林老先生冒着严寒呢、啊，特别是还得过两条大马路，还有下午的孟女士不顾着大风啊，分别把收音机都帮我送到了汽车站。哎呀，说有点杂音，免费送给我。哎呦，我们的帮友们真是太好了，我太感动了，非常非常感谢这位86岁高龄的林老先生，感谢那位孟女士，感谢帮帮团所有的成员。 嗯。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啊！ 用您的实际行动去感谢他们。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说呢，邻居啊送了一个角瓜， 哦， 咱们有些地方也管那叫南瓜啊。 是谁说的？角瓜是北瓜。 他自己说的，他说有些地方管那叫南瓜，就 南瓜 像我们这样的人，就对这些瓜弄不清楚的话，统称叫南瓜。 南瓜是南瓜，角瓜是北瓜啊，然后还有冬瓜和西瓜啊。 反正呢，他跟我一样啊，他弄不清楚。反正有朋友送了我一颗角瓜。 因为什么呢？因为南瓜它是面的，而角瓜它是那种 脆的， 它不是脆，它是有点像西葫芦的那感觉，你明白吧？ 哦，不明白。 然后还有倭瓜，倭瓜跟南瓜比较相似，因为倭瓜也是面的。 那个面哈， 哎，面的人的。 这事儿我也挺面的，弄熟了我就明白了啊。 哎， 就这个角瓜的角应该是那个角吧，三角形的角吧，不是脚丫子的角吧？ 哎、我觉得也 应 该 是三角形的角啊，给您普及一下啊。 嗯， 刚季彤说了啊，就是角瓜。它不叫南瓜，它属于北瓜一类啊。 它应该是北瓜。 对，但是它关键它不是问这事儿啊。他说、就这东西啊，他我知道，可以擦成丝儿吃， 哎， 也可以弄成馅儿吃。除了这两样之外啊，它还能不能有别的吃法？比如说炒菜什么的。 哦， 肯定能炒菜。 哎， 你既然是西葫芦，肯定能炒菜。 对，你要类似的话，它就切成片炒着吃也行。这样就是。我不知道您上网方便不方便，其实手机里边您打开一些这个就是网页啊什么也能搜索这个有角瓜的做法大全。 是，反正我就觉得就是这个青菜类的啊，只要您不想清炒、 哎、 然后呢一般来说就是肉片炒或者什么炒，你知道百搭吗？鸡蛋。 你看啊， 鸡蛋炒百搭。 对，咱们大概把这个名字念一下啊，角瓜炒鸡蛋， 嗯， 虾米皮炒角瓜，素炒西葫芦，肉饼炒角瓜啊，这个还有是角瓜饼啊，还可以做角瓜鸡蛋馅饺子啊，等等吧。 行，你留点给我们听众说说。 哎，对，因为它都和这个西葫芦是类似的做法。您怎么吃西葫芦，您就怎么吃它。 得，大家也分享分享啊。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之外呢，就这东西啊，就这个角瓜啊，还有什么？奇葩的做法。 哎，角瓜吧，它个儿一个个儿比较大，再有一个它从口味上吧，比那个西葫芦啊可能稍微的 要差一点，要青涩一点。 嗯， 有的人可能吃不太惯。你看我小时候就特别不喜欢吃角瓜，因为我觉得它那个涩的那个味儿吧，我不喜欢。但是现在长大了以后，我觉得我还可以， 不挑食了是吧？ 哎，对，可以，你把它打成面呀，加点鸡蛋呀，做成那种鸡蛋饼，其实都挺好吃的。 行， 嗯， 来说到这个奇葩的东西啊，咱这听众还真问了个目前啊很网红的一个很奇葩的吃的东西。 哦， 而最近啊，我老听我们那个孙子啊，在他们几个小朋友那个朋友圈里聊什么脏脏包， 嚯、 啊，脏脏包 啊！ 说、哦、我很好奇这是个什么东西。 就是那个脏的脏， 你知道吗？ 哎，为什么叫他呢？他是因为 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啊、 对，就是他，因为其实他。哎呀，这个他就是那个样子， 嗯， 哎，他有点像那个比较不干净 的东西。他其实样子也还可以，他就是吃完了以后吧、哎，就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呢，他弄得满脸、满手、满嘴都是。 嗯， 可以说一下啊，就是之所以叫脏脏包，是因为他的颜值看上去呢有点脏兮兮的、 哎， 然后吃完之后呢。他的脸上手上也都是脏兮兮的， 实际上那东西是巧克力粉， 巧克力粉和巧克力酱， 哎 ，Coco 粉、巧克力酱、嗯、就这类的东西。 也正是因为这个带引号的所谓的脏呢，最近特别火啊，又好吃又好看，其实好多人还跟那个朋友圈里晒自个儿吃完那个样啊，所以现在是面包界的新晋网红。 嗯， 他这个就是一个面包，有的是用起酥做的，有的就是用普通面包做的，上面抹巧克力酱，里面抹巧克力酱，然后它最可气的是上面给你撒一层粉，那粉你想你一出气儿，扑一下，哪儿都是，所以由此得名脏脏包。 远远看着哈，感觉好像是脏乎乎的，其实特别好吃。 嗯。 这跟臭豆腐一个原理， 就是跟臭豆腐完全不一样。 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吃的心里亮堂堂。 行，下回您家小孙子吃的时候，您跟他要一个， 好 您感受一下啊。这个好吃不好吃，咱搁一边，反正他挺好玩的。 您苍苍， 嗯，问问大家啊，有没有一起吃脏脏包的？咱们也把咱们吃完那样， 其实 晒到网上来晒一晒、啊。 其实我觉得就是个噱头啊， 嗯、 他做成这样就是为了吸引您，哎，他与众不同，然后你就多买点。 对， 就是这样。 巧克力面包， 哎，说吧，对， 又撒了一层粉啊， 哎，对，伊利也出巧克力面包。 好，我们继续呢，来为大家服务啊。 嗯，这位朋友也是反馈，他说我上周求助那个婴儿起湿疹的问题啊，现在已经好多了。问题发出去就接到了团友们啊，一个团友电话是137尾号6245的电话啊，还有短信就是136尾号3654的朋友啊，还有微信里边这个包括我们的几个网友啊，什么龙的传人啊，什么同泰非常小鱼啊，还有等等吧，他们的一些帮助，哎呀，在这是特别的感谢啊，祝他们身体健康，春节快乐， 谢谢大家。 嗯， 好，我们再来说一些求购转让的信息啊。这位网友呢想求购的是女士的自行车，他说我们住的离那个地铁有点远，想求一辆车能骑就行了，最好呢是在就是白石桥那边吧，国家图书馆附近啊。电话是13141225441，13141225441。 好，这儿还有一位朋友求电动车啊，他要电动三轮车或者是四轮的那种电动车啊，或者烧油的那种也行，有棚的，要90新，干嘛呢？接送孩子用啊。电话是18600701104，18600701104。 这位朋友呢也是要求一辆自行车啊，没有什么具体要求，说好使就行啊。嗯、电话是13521627413，13521627413。 啊，这位朋友想求购电动理发推剪一个，是连推子带剪子的功能全有，是这意思吗？啊，这个新旧不限啊，能用就好。电话是13001235318，13001235318。 嗯。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关于那个微信的问题啊。 哦， 他说我的一个微信群呢、啊、在清空聊天记录的时候呢， 嗯， 老清不干净，说刚清完看是没有记录了，但是 要是一直有新消息，说旧的记录呢有一部分又出现了， 哦， 说我其他的群就没有这种情况，清完就清完了啊。这怎么回事啊？ 这个群它是不是什么群主那边有什么特别的设置啊，或者说它这里边它有一些东西啊，它本身它可能就是群主给它置顶了 啊， 哎，然后 你 删不掉的呀，怎么样的？这个东西，因为我不太常用群，很少，我还真的没有太注意，没发现，看看有哪些朋友能知道这个原理是什么，您可以给解释解释。 好，他的意思就是说，清完之后按说应该都干净了，但是有一部分他老清不掉，他老在那儿啊。 他要是老是让您觉得膈应的话，你干脆就把这个群删了算了，退出。 又舍不得 又舍不得好吧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 不想再牵手就该放开手，让爱学会成全和自由，如果还能够继续往前走，挽留并不代表谁懦弱，我们曾心动也都曾心痛，失去太多才懂得拥有，如果没有过每一次冲动，怎能相遇过程的感动，我们往往努力爱却更寂寞，一起做过的梦到了最后真的只是梦，就是该结束的时候不再强求，在你应该珍惜的时候学会别无所求，幸福就是去包容却从不会遗忘自我，懂得爱自己才更加辽阔， 这首歌的歌名叫幸福就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自个儿往后填啊， 就是啊，全家人在一块儿吃一顿简单的便饭还记得那个老人家吧， 嗯， 太有意思了。 这位关于角瓜的问题提出来之后呢，好多帮友都提供了各自的比较奇葩的思路啊， 吃法啊， 我们挑几个比较不常见的吧啊， 好吧， 炒鸡蛋我们就不说了啊。这也说您吃过肉饼炒角瓜吗？ 肉饼炒角瓜， 就我能想象出来，就比如你买的肉饼没吃完，或者说就算买的新鲜的，你把它切成小块，跟那个菜炒在一起。 我怎么理解是 应该挺好吃的？ 我怎么理解是那种用肉做成的饼，不是咱们吃的那个带面做的那种肉饼？ 哦，我觉得如果用面做的那个肉饼跟它炒在一块也挺好吃的，荤素结合 可以炒吧，里边它有面了就。这位朋友说，你把角瓜擦成丝儿，然后放点香菜呀，然后给它调了味儿以后给做成素丸子。 嗯， 哎，我觉得做素丸子也行，但是角瓜吧擦成丝儿以后它水它比较湿，它那个出汤的量比较大，你最好要控一控然后再做丸子，要不然炸半截都成稀的了就不好炸了。 对，还有就是说可以做醋溜的，就是醋溜烤的啊。 嗯，这就是刚才咱们说了角瓜和西葫芦，其实 它都属于这个，就是刚才我说北瓜，北瓜啊，它都属于这个北瓜的范畴。它就是跟南瓜比起来，它更有水分，然后它更那个嫩一些，它没有那种就是，即便是做熟了，它也不是那种干干的面面的那种感觉。 嗯， 这就是它们的区别。 好。其实节目开始的时候呢，不让大家跟我们一起晒这个年货嘛。 好、哦。 过去那会儿年货哈，基本都是那个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 哎， 什么点匣子什么之类的。现在真不一样了哈，我看装饰物居多。 嗯、 这个说快过年了、 哦， 我们家年货做了一个仿珠贴福字儿。就是仿珍珠的那种珠子贴的福字、 哦。 你看我这个理解能力很强啊。 仿珠子的。 嗯，对，说刚刚做块取回来。这年味儿多浓啊！ 嗯 啊，还有不少朋友呢，都是给家里面贴那些好看的装饰品哈、啊，还有做红灯的，还有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这都是我们现在的年货啊，有年味儿的东西。 就是它不仅仅是就是满足于口味的需求， 因为现在口味这个它不需要满足， 哎、 就是你随手就可以 是 哪儿都能买来，是吧？ 对，你看人家这个图片上啊，这个还带一个非常精美的框， 嗯， 哎，你这个在家里合适的地方把它一挂，然后呢，年年都可以挂在这儿，哎，不像贴的那个纸的一撕，到时候过完年就撕就没了，这个还是挺好的。 对，现在就是买这东西还搭什么，你知道吗？ 搭什么？ 搭红包。 哦， 就是真的红包 啊！ 哎，让你往里装钱的。 我以为里边有钱呢。 往年咱们分享分享啊，就是大家给孩子们发红包，里面都装几张啊？ 我 想说吗？ 我凭什么给他发红包？ 图个吉利吧。嗯， 好吧。 好，我们节目时间快到了啊，我们看看还有什么转让的物品需要再跟大家来说一说的 啊。这个转让求购的还挺多的呢啊，这个有两位朋友求购手机啊，一位就说求个智能手机就可以。他电话是18101122234，18101122234。另外这位说的细一点，说求购一个手机，要4G 的品牌的，价格免疫。联系电话是15101040566，15101040566，在南二环。 好，我们再来看转让的物品啊， 嗯， 这位呢有一个厨房的洗菜盆，就那个不锈钢的那种、 哦、 啊，长宽高尺寸是51.5，宽是36.5，高是19.5，都是厘米啊。 应该是装的那个台面下边那种。 对，就洗菜盆嘛， 哎、 不是那个单个的 那 个洗菜盆啊。他说还有8成新呢，有需要的话呢可以自取，50块钱，在航天桥附近啊。电话是13552315304，13552315304。 好，那要是真是那种洗菜盆的话，它应该还下边还有一些配件，下水管啊什么的，看看齐不齐。看看这位朋友要转让的也是厨房里的一个东西，是全新的陶瓷电水壶，30元的价格转让啊。他留了个微信号是79481054，79481054。 嗯，还有几位听众呢转让的都是服装什么的啊，很抱歉、 哦、 我们节目有规定，就是像服装鞋帽什么烟酒食品啊，这些都是不可以转让的啊、 嗯、 您自行处理吧啊。 好， 这位听众呢家里面要装修，就是有一些厨房用具吧，什么就豆浆机啊，净水机啊，七七八八的啊。 嗯 嗯，哪位听众需要的话呢可以跟他联系一下，他是在德胜门附近，电话是13161860065，13161860065。 好，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一个全新的女士挎包，尺寸呢是28×22哈，这个就是宽28厘米，高22厘米，原价是1980，现在打算1000块钱转让，看看有朋友感兴趣可以和他联系，电话是17701371957，17701371957。 这位呢有一个电脑的万年挂历，50年不用调整、 啊、 自动显示温度，打点儿，音乐闹铃，能插电，能放电池啊， 带钟表的功能 的 啊， 对，就是这有些老年人喜欢用这个啊， 对对对对， 比较方便，全新， 哎， 70块钱啊。 电话是13439807511，13439807511。 好，这位朋友想要转让的是37号的黑龙江跑刀冰鞋，9成新，50元可以商量啊，还发了个图片啊，确实这个还是挺新的。这位朋友在东直门地铁站附近，电话是13611194123，13611194123。 嗯，这位有两本书啊，看哪位能用得上。《新编机械工程技术手册》和《机械工人 切削啊切削或者切削啊 手册》，这应该是一种活计哈， 就是那个技术学技术的一个参考书，应该是。 对，他说我这搁一本啊，哪位用得上呢？ 您这个关键看是哪年出版的。 对， 如果是60年代出版的话，它跟现在也不太一样，那它基本上就是收藏价值了。 反正20块钱吧，电话是15601023178。15601023178。 嗯， 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线上线下的互帮互助。稍后是记忆的唱片，明天见。 曾几何时，可曾想过海参进入我的日常菜单？吃顿麻辣烫就几十块钱的今天，想购推荐的鲜鱼鲜地中海野生海参，无疑刷新了大家的认知。 我是以前是没有吃过海参，但是我觉得我这个亚健康，可能是经常熬夜吧，我不到12点是不睡觉的。 吃一次海参10几块钱，怎么可能啊？要是这样，那我也放弃快餐选海参了。 冬季进补选择海参正当时，鲜鱼鲜地中海野生海参富含海参皂带、海参粘多糖，深海纯净海域，低脂肪，无负担。那在鲜鱼鲜春节特惠，厂商建议零售价格是1999元一盒，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您订购一盒直接送两盒。 嗯， 这每盒划算下来只要666元，每根海参的花费只要10几块钱，而且今天还有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和一床吊牌价2980元的100粒驼毛被是免费赠送。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5476的朋友说，野生海参啊，我还真的没吃过几次，很难买，而且价格很贵。你们1999买3盒，还有焖烧杯、驼毛被的免费赠送。 嗯， 说这品质怎么保证呢？这样啊，送货到府呢，您就能够看得到野生海参的底足呢，经过摩擦运动之后，已经是一个磨圆的状态。 没错， 而且呢，根据您的需要，相关的海关报关单、进出口的证明呢，都是可以带给您检验的。 鲜鱼鲜地中海野生海参的特色就是在深海里纯净海域，海参慢生长、慢代谢，营养聚集很丰富，一盒是200克。40头左右，此刻拨打4007106108，1999元买一盒送两盒，一共是120多头的野生淡干海参，这要是一周吃2次的话，全家老小可以吃上小1年的时间呢。 是， 划到每根海参的花费只要10几块钱，一杯奶茶、几根香烟、1钱茶叶，就可以给全家吃到进口的野生海参了。 手机尾号0158的朋友订购了一组，还有3044的朋友说之前买过你们这款海参，孩子也爱吃，说这一次啊还送这个焖烧杯跟驼毛杯，那一定要买上2组了。 确实啊，以前咱们认为海参那是谁家的条件好才能吃的，但是现在呢不一样了，好的生活是我们自己选择的，而且现在海参的价格也没有高高在上，你像今天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只要1999元就可以带回家600克、120头左右的淡干海参了。 对， 每根才10几块钱的花费我们都花得起。除此之外，还有一只海参焖烧杯和吊牌价2980元的100粒驼毛贝免费赠送。 留下最后的10秒钟给您拨打电话吧，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每天风里雨里的指挥交通，虽然有苦有累，但看着井然有序的城市，我想这不正是我选择这份职业的初衷吗？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才，我感到很欣慰。我总会。